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晴朗的天空下阳光明媚，最高气温2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有利于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以及交通出行。但是目前的昼夜温差比较大了，夜间天气寒冷，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一下东部环路方面，目前的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南北双向车流量大，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自己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地黄丸在大家心目中已经成为补肾不可或缺的神药，在生活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肾虚，动不动就吃六味地黄丸强身健体。然而据估算，在自行服用六味地黄丸的人群中，有70%的人属于不对症用药。目前网上更有传闻，六味地黄丸可治儿童反复感冒，这又是否靠谱呢？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给您说说六味地黄丸，您用对了吗？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为您预告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您好，金药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世纪坛医院的金瑞。 欢迎金瑞药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设计了这个互动问答环节哈。今天我们要说的那味药呢，叫做六味地黄丸。啊，当然了，我们说中医最讲究还是辨证论治。 对， 小金药师每次在我们的节目都要提醒的，就是这个药虽好，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一定要分清了这个症状之后再对症来用药。 对， 那今天我们的这道互动问答呀，和症状是有关系的。各位请听好题目，下面哪个症状它不是肾阴虚的表现？下面哪个症状不是肾阴虚的表现？给您四个选项，三个选项。A 呢是头晕耳鸣 ，B 潮热盗汗 ，C 怕冷夜尿多。 这哪个症状不是肾阴虚的表现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的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金瑞药师写的小金药师说药事的这本书。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下面哪个症状它不是肾阴虚的表现呢？ A 头晕耳鸣，B 潮热盗汗， C 怕冷夜尿多。那么今天我们关于这个尤其是中成药用药方面的咨询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的金瑞药师互动和交流。抓紧时间，我们的小金药师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了哈，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6515-0822 6515-0833。想要收听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直播以及回放。收看节目我们是在腾讯新闻以及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上目前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先来看的是我国拟对疫苗管理单独立法。疫苗不同于一般药品，直接关系公共安全，疫苗管理法草案今天首次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次就疫苗管理立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疫苗管理措施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国家药监局政策法司规有关的负责人介绍，这次提交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对疫苗的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补偿、赔偿等以法律形式进行明确规定，有利于建立系统的全链条的疫苗管理制度。草案明晰监管职责，强化监管能力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下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22家定点医疗机构骗保被查处，提供虚假进货发票、替换药品、诊疗项目多收费，这些骗保行为都将受到严惩。记者从市医保中心了解到，本市近期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处理了北京东院中医医院、煤炭总医院、北京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永泰店、马连洼店等22家违规定点医药机构。对于定点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个人管理上严重屡次违规的，依法吊销执业资质和行医资格，从源头避免医保基金的流失。 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来到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特别大家伙都常听说的一个名字哈，它的名叫六味地黄丸。这个名字呢一点都不陌生，而且一直以来它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补肾的一个良药，甚至被一些人当作是强身健体的保健类药物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据估算在自行服用六味地黄丸的众多人群里，70%的人他们是属于不对症用药的。那在这里我们要先请小金药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大家对于六味地黄丸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是不是一直存在什么误解呀？ 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一直都是喜欢保健式的服用，然后呢往往想要去服用六味地黄丸的人群是希望通过服用它来达到补肾的作用，往往大家都说哎呀肾虚了，然后我服用六味地黄丸来补肾，往往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就是因为六味地黄丸这个药物，从它的功效特点上来说，它主要是一个补肾阴的药物， 对，所以但是这些患者到底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还是肾气虚，这个情况都有。 也就是一个肾虚，它起码可以分为肾阴虚、肾阳虚和肾气虚，最少分这好几类呢，是吗？ 对，它是分好几类的。然后最经典的两类就是肾阴虚、肾阳虚。 哦， 嗯， 所以如果只要觉得自个儿是肾虚的人，并没有辨别是肾阴虚还是阳虚还是气虚，就用这个药的话，那起码60%的人他可能就用错了。 对，而且大家往往觉得是啊，我腰酸了， 嗯， 是不是就代表肾虚啊？或者是我这个头晕了、耳鸣了，是不是就代表肾虚？或者说我年龄大了，到更年期综合症了，是不是就代表是肾虚或者是肾阴虚？对，然后就去服用，其实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就是有可能您的认识不对，或者是不够全面。 对，因为如果大家对这个不同的中药有一个足够了解的话，就知道中药的补益药，咱们就说补药，就简单说补药，补益药其实分很多种，有补气的，有补血的，有补阴的，有补阳的，有补肾的，有补脾的，有补肺的，就是它的这个功效特点和作用靶点和种类非常多。所以这个我们说您觉得您自己虚了就一定是吃六味地黄丸吗？显然不是的。很多人如果平时上班比较累啊，这个来回挤公交啊，平时这个容易觉得乏力呀、没劲儿啊，这种其实最经典的是气虚，可能还考虑不到肾虚的情况。对，所以呢大家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好是让医生去看。 自己就是我们看到广告上的那些宣传语哈，都是跟四字成语似的，一条一条的。如果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说，我可能觉得哎，你看有一条或者是两条对上了，那是不是这样就算对症了呢？其实您可能一下子就进入误区了。 对，因为不同的这个症型都有可能出现同一个症状。比如说头晕，头晕有可能是肝阳上亢型的，就是高血压患者他出现的头晕，也有可能是肝肾阴虚型的，也有可能是痰湿这个型的，就是 完全不一样。 对，痰湿比较重，所以这个不能光靠简单的症状来判断症型。 所以在一些疾病治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医院那个分科越来越细哈，更多的呢是为了能够精准的，我们说精准治疗，精准用药。那么这个精准用对药，它其实也是安全合理用药的一个基础。 对， 那么关于我们说到今天大家一直以来都是哎呀耳熟能详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到底适合怎么样的一些人哈？尤其我们近段时间也经常说，哎呀，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我们看到那些文物也好，都有一些前世今生的故事。小金药师也跟我们聊聊这个六味地黄丸有什么样的故事。 好，六味地黄丸其实它的故事还挺多的。那么第一个故事就是六味地黄丸是哪来的。那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六味地黄丸是这个钱乙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方子，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说六味地黄丸是从张仲景那个时候《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里面来的。那么这两种说法哪种对呢？哪种都有道理。那么对，真实的情况是六味地黄丸这个组方，就是这六味药的组方，实际上是钱乙首先在他的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觉》里面写下来的六味地黄丸。但是他组这个方子的时候，他不是平白无故组的，他实际上是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那个肾气丸，又叫八味肾气丸的基础上减掉了两味药来的。 哦， 所以我们一直想跟大家说，六味地黄丸实际上是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减掉两味药得到的。 难怪我们一直都认为它跟补肾有关系。 对对，因为它最开始它最原始的那个底方是肾气丸， 而且是八味药的。 对，是八味药。但是呢这个钱乙在这个组六味地黄丸的时候把两味热性药给减掉了。那么减掉的原因也比较的简单，大家也能够理解，因为我刚才说了他是在他的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觉， 小儿用的药， 对，里面写的这个六味地黄丸，所以他是认为小儿是这个纯阳之体，阳症比较多啊， 阴虚比较多，所以它在这个去掉了两味热辛药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补阴养阴为主的六味地黄丸。 哦，所以以您个人，我们说看了这个，包括钱乙哈，他也是个人名，赵钱孙李的钱，甲乙丙丁的乙， 对， 是这么一个人名。你更相信是不是这个钱乙的这个《小儿杂病论》，它就是这个六味地黄丸最早出处的地方呢？ 对，实际上就单纯六味地黄丸来讲，它是小儿药种之绝。钱乙这个人他组的这个方子。 那我们头一回哈，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我们一直当成成人补肾药的六味地黄丸，它最开始居然是来自于给小孩治病。给小孩治什么病？ 小孩就是治疗他的肾虚发育迟缓。就是治疗他的肾虚发育迟缓。对，那么在给小孩用的时候，因为想避免这个热辛药给小孩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因为它是纯阳之体嘛，所以去掉了这两味热辛药。那么它的基本的原来所治疗的就是这个，比如这个小孩说话比较晚，对， 发育迟缓， 发育迟缓，走路比较晚，头发比较的稀黄， 哦， 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小孩呢往往喜欢出汗，对，这样也会导致一个阴虚的情况，所以是给他们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最早六味地黄丸是结合小儿的一些，比如说肾阴虚的这样的特点哈，给小儿用的。大概什么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广告词里边的成人用药了呢？ 这个它一开始就是为小儿组的，那么实际上可以叫一个小儿专用药，在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呢后来的医家逐渐在用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药补肾阴的效果确实好，而且吃了以后呢不上火。对，因为它去掉了两味热辛药，所以呢慢慢的后世的医家就把这个方子拿来专门补肾阴了。所以当时钱乙给小孩用的时候，他所讲的就是肾虚。对，然后呢但是后来呢慢慢大家觉得给成人也可以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它是一个补阴的，是肾阴虚患者适用的一个方子，而不是其他类型的肾虚。 好嘞，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六味地黄丸从最早的小儿专用药，对，发展到后来的我们说专门的补肾阴虚的药。 对，没错， 延续到现在。 对， 这也没问题， 没问题。 哦，所以你看看，我们还是要强调哈，它的的确确有补肾功能，但是一定是补肾阴虚的。 对， 假如说肾阳虚或者是肾气虚，我就一直吃这个药会怎么样？我听说一句话叫做越补越虚。 这个越补越虚，可能这个他想侧重表达的就是会有副作用这样的一个意思。对，所以实际上说到这儿呢，就牵扯到一个概念，就是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肾虚、肾阴阳两虚，就是这种概念很多。那么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中医药大辞典这样的权威的著作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些概念之间的含义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最基本的就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就是肾阴虚和肾阳虚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一般来看它是相对立的嘛。 对。 对。然后肾气虚是什么情况呢？肾气虚在有的书里面讲的它其实就是肾阳虚，代指的就是肾阳虚。那么在有的书里面讲的是肾气虚指的是肾阴阳两虚。 哎呦。 就是肾阴虚的同时又伴有肾阳虚，那么是肾气虚。那么肾虚这个就是一个特别 更大的概念， 对，是一个上位词。实际上他没有说清楚这个人到底他更具体化的情况在什么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说某个不靠谱的大夫哈，跟您说的是六味地黄丸拿回去吃他治肾虚，其实这个话就不够准确。 对， 一定得是辩证他对应的是肾阴虚。那像阴阳两虚的人适合吃这个吗？ 阴阳两虚的人实际上也不适合吃单纯补肾阴的，它应该是阴阳两补， 都得调。 对，实际上在补肾的这些中成药里面有很多，有一些本身就是阴阳两补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哈提到肾虚就把补药的这个眼睛只盯着六味地黄丸。 对， 节目的后续哈，我们还可以跟大家说，甭管是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或者是阴阳两虚哈，结合气虚，其实都有对应的这个药。 对， 没有必要只盯六味地黄丸。 对， 那说到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我们看着网上还流传另外一种说法，说吃六味地黄丸 能治疗儿童反复感冒，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我查了一下，也是有文献报道的，就是在建国之后有一些 新中国成立后， 哎，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一些临床医生在给这些反复感冒的小孩治疗的时候，他们会采取这样的方案，用六味地黄丸，或者是用六味地黄丸和我没记错的话是养阴清肺丸的交替使用， 嗯， 来治疗。那么从报道的情况来看，效果是不错的。 那会是因为，那我们说如果按照对症的这个角度来说，会是由于肾阴虚的这些小朋友就更加容易，我们说上呼吸道感染吗？感冒吗？ 对，这个就是小孩他得病的时候容易出现阴虚的这个情况， 哦， 容易出现肾阴虚的这个情况。 嗯， 我们现在一谈到肾虚总觉得是年龄大的老年人才会出现肾虚，其实不是的，因为肾气在中医里面讲，肾主的是生殖发育，所以如果一个人肾气虚的话，他就发育迟缓。那么这个人什么时候发育呢？是小孩的这个阶段更强调发育，对，到成人以后实际上 定型了， 这个对我们就不怎么强调发育。所以在这个在从小到大的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阶段，实际上肾气足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小孩的正常发育。 中医不是讲究肾是先天之本， 对， 那意思就是说我生出来什么样，是不是那会儿就已经定型了？打娘胎里边是什么样，我的这个肾的状态？ 对，先天是一部分，肾气是不是足？那么后天脾胃功能，这个水谷精微也可以来反补肾气。 哦， 所以是一个先天后天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哈，这个时候的营养摄入，包括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出生了之后你的饮食啊生活环境对于你的影响，它其实是整个全周期对于你的身体状况，包括你的一些体质，是不是这个影响都是长期的，一直存在的？ 是的，是的，是长期的。 好，刚刚呢我们是说到哈，在某年某月的时候，的的确确网上说的这个一部分反复感冒的这些小孩，医生在给他用药的这个组方里边也是用到了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大家会一听，这两天感冒的人也很多，家里边正好也有六味地黄丸，我可不可以吃点六味地黄丸顺便治治我成人感冒呢？ 这个实际这个是不建议的。 不建议，错误。 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际上六味地黄丸是因为是一个滋补类的药，我们说它用到了很多滋补药，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感冒期间是不建议服用滋补药的。刚才所说的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全都是在缓解期治疗，就是这个孩子他的感冒已经好了，他现在处在一个正常的饮食生活状态下，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体质原因他容易感冒， 容易再感冒， 对，相当于是大家说的调理一下，就是在这个缓解期用药，他不是在正在感冒的 治疗期用药， 对，急性期用药，它不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说到的刚刚小儿的这个治疗感冒用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并不是在他急性发作的这个治疗期的用药，而是这些症状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已经好了之后，在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用它，其实是主要是为了预防后续再反复发生这个感冒症状。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您在感冒的时候，六味地黄丸我们作为就像补益类的药吧，其实它是不适合这个时候吃的。 对，是的。 那如果吃了是不是有点火上浇油？ 如果吃了的话，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就是闭门留寇。 什么意思？ 可能这个时候因为你感冒了，我们一般按表症，就是 把它外邪发出去， 对，侵入机体，这个时候无论是用各种各样的汗法还是其他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用滋补的话，可能就会助邪，可能就会在补正气的同时也助了邪气， 就是有可能好转，也有可能加重，或者是它就不容易好转。 对，一般可能是会延缓这个感冒的缓解和好转。 糟糕，那不就是给自己添乱了吗？哈， 对， 所以呢，看来六味地黄丸它虽然很好，但是一定要用对。这个用对呢，包括一对症，二也要对时。 对，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大家对于这个肾虚疑问还是挺多的，就是有些人的疑惑就是感觉自个儿有点肾虚，应该 吃点什么？其实这个里面它还是一个这个对症，怎么来辨别一下哈？六味地黄丸，今天既然咱们说这味药，那就说说吧，它主要针对的这个症状，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比较明显的能有哪几条？ 那么其实就是肾阴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头晕耳鸣， 头晕耳鸣， 但是头晕耳鸣不是一个就是肾阴虚唯一的症状，它不是肾阴虚独有的，其他也会出现，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代表性比较强的独有症状，比如说这个潮热盗汗，更年期的这个患者往往会有一些潮热盗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提示很有可能会出现肾阴虚。 如果您又不是女性，又没到更年期这个阶段，但是您就觉得有那种潮热汗出症状了，这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肾阴虚呢？ 可以算， 可以算。好。 还有一个就是腰膝酸软， 就 是因为我们的 腰膝酸软， 腰为肾之府，所以一般中医认为腰痛啊或者腰酸啊这一类的症状，很有可能是跟肾的功能有关。 只能说很有可能是吗？ 对。 好，你看看刚才我们说了这几条哈，有这个潮热盗汗的，头晕耳鸣的，还有腰膝酸软的，但是我们还要强调这几个症状它并不是肾阴虚的独有症状。 对 啊，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味药好，您自个儿又怀疑自己是肾阴虚的患者的话，还是应该请专业的，我们说中医大夫，那肯定要是望闻问切哈。 对，就是除了这几个症状之间，这几个症状可能要组合起来看，除了这几个症状之间还有舌脉象， 对， 用中医大夫来帮您看一看 判断。 对， 当这个中医大夫说没错了，您就是100%的单纯的肾阴虚，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开药补了呢？ 可以， 可以了。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您耳熟能详，但是未必用对了的六味地黄丸。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小金药师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出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下面哪个症状它不是肾阴虚的表现？A 头晕耳鸣， B 潮热盗汗， C 怕冷夜尿多。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获奖听众有机会获得的是金瑞药师写的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书，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一会儿我们再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京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 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国西最南，首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南下冷空气影响，后半夜北风逐渐增大到3-4级。明天白天呢，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1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低迷，风寒效应显著。如果外出，请您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大家还要加强防火意识，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火灾隐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最高温度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关注东部环路方面，目前的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车多，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大，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方桥北向南车多，东五环白家楼桥、大黄庄桥、远通桥、小交亭桥以北北向南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注意小心避让。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提醒您注意控制合理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地黄丸在大家心目中已经成为补肾不可或缺的神药，在生活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肾虚，动不动就吃六味地黄丸强身健体。然而据估算，在自行服用六味地黄丸的人群中，有70%的人属于不对症用药。目前网上更有传闻，六味地黄丸可治儿童反复感冒，这又是否靠谱呢？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给您说说六味地黄丸，您用对了吗？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来到节目，和我们一起关注六味地黄丸，各位到底吃对了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说到哈，六味地黄丸真的是一味好药，但是用对用好很重要。那么用对的话，它主要针对的是肾阴虚的朋友。 对， 刚才我们还说了那几大症状，最常见的哈肾阴虚的症状包括了这个头晕耳鸣、潮热汗出、腰膝酸软，但是 以上我们说的甭管是一种症状还是三种症状，它都不是肾阴虚的独有症状。 对， 所以想要对症用好六味地黄丸的话，前提一定是请专业的中医大夫望闻问切，确定您真的是肾阴虚，这个时候六味地黄丸上药。 对， 嗯， 是。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携手医生问了，想问问小金药师，这9岁女孩经常出现口腔溃疡，食量呢少偏瘦，有没有中成药可以治疗的，或者说她是吃汤药比较好呢？谢谢。 那么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呢还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这个问题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她这个她的9岁的孩子出现口腔溃疡，食量少偏瘦，是选中成药还是选汤药？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建议大家采用中医药疗法治疗的时候要首选汤药，一般的原则是首选汤药。因为什么？因为汤药可以方便医生根据这个疗效和您的具体的个体化的情况来进行调整，来看到底什么样的方子对您的效果更好。在汤药取效以后再换成相似的成药来服用，这样能够比较方便。所以对一般的原则，对于选汤药还是选成药，我们都是这样建议大家 首选汤药。 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这个情况如果想吃中成药的话吃什么中成药。那么我觉得从这个经常口腔溃疡的情况来看，实际上阴虚，肺阴虚或者肾阴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在说这个口腔溃疡的事情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对于口腔溃疡有两方面的认识。第一个就是要分清楚急性期还是慢性期，或者说是一次发作还是反复发作。那么一次发作我们往往是按照上火这样来处理的，吃点去火药大概差不多。那么反复发作就一定要考虑不简简单单是上火的问题了。 嗯， 因为为什么总是您上火呢？是吧，可能就是存在这个阴虚的情况了。 包括我们还做过口腔类的节目，反反复复的，甚至有一些越来越严重还不见好的那种口腔溃疡，甚至是口腔肿瘤的某一种表现哈，那就要更引起重视了。 对， 对， 嗯， 所以大家要对于这个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的话要考虑阴虚。 嗯， 那么同时呢食量少，可能平时脾胃功能也不好，所以这个患者可能是脾肾功能 都比较虚弱哈。 对，都比较虚弱。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吃六味地黄丸就是可以的。 啊，我们今天说的六味地黄丸可以试试是吗？ 对，可以试试。一个是六味地黄丸，就是补肾水来治火。 嗯， 因为这样的表现往往都是虚火， 对抗一下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 对，另外一个如果想对口腔溃疡有一个更加针对性更强的中成药的话，是可以选择口盐清。 那个是口腔里边喷的吗？还是含服的？ 颗粒，有颗粒剂。 哦哦， 嗯，就是冲服的，然后孩子也能吃。那么那个也是治疗反复发作的这种阴虚型口腔溃疡， 嗯， 效果比较好的一个药。 好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其实也是挺适合他来尝试一下的。 对， 小孩子吃的话这个用法用量跟成人这怎么来区分一下？ 9岁的孩子的话用法用量是成人的2/3差不多。 我记得就是那种小水蜜丸的好像是六味地黄丸瓶盖的满满一瓶盖成人的量。 对，它就在那个基础上减到2/3。 哦，大概2/3瓶盖的量就可以了哈。 对， 那如果说这得试多长时间呀？我们一般 这样的话按理说中医的虚症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药的临床实验指导原则里面建议的疗程都是1个月。但是我建议呢这个妈妈可以给孩子先吃1到2周左右，来看一下有没有改善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试的过程咱可以先用2周的时间来试一下，甭管是那种好的感觉或者说有不好的感觉，不好的话肯定得停了。 对， 但是如果有好的感觉的话是不是可以继续来试？ 可以继续吃到1个月。 好的，但是很多人可能也会关注哈，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对症吃了，我是可以长时间来吃这味药的吗？ 对，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关键，因为这个大家对于药物治疗的疗程的认识可能还是有一些模糊的。 嗯， 中医里面对疗程的认识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最传统的我们说就是六味地黄丸的这个底方肾气丸的 那本书里， 嗯，《 伤寒杂病论》里面对于桂枝汤治疗感冒，治疗这个太阳中风表症的一个疗程的描述是非常经典的中医对于疗程的认识，就是这个药物的服用时间是看患者在服药以后他的症状改善程度来决定的。 有的人可能吃完两天他就特别起效了，可是有的人没准一周才见效，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反应的速度不一样， 对他的病情的深浅和他对这个药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疗程按理说也应该是个体化的。 哦， 嗯，所以最好呢，我们觉得大家在服用中成药或者中药汤剂，当然不用说了，我们可能过七天要去调一下方子。 是的， 对，中成药的话，一定要这个想长期吃，一定要再咨询医生。 好的，也就是说。哪怕是对症了，我们吃中成药也好，还是中药汤剂也好，您定时还要请医生，比如说该把脉把脉，望闻问切哈，然后呢来判断一下是否起效，起效效果如何， 对， 是否需要做调整， 对， 就是不能懒，不能觉得一味药那就认为一次大夫说的确是肾阴虚对症了，那我这辈子就一直吃下去吧，这是不可取的， 这是不可取的。嗯， 我最怕的是虽然对症了，但是会不会有点什么样的不良后果呀？你听没听说过？ 我们听说过一些副作用， 嗯， 比如说腹泻和腰痛，就是我们在网上看网友对我们的提问，发现很多人他说他吃了六味地黄丸反而出现腰痛。之前我说过这个案例，后来我们看了一下，那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啊， 他可能不知道，觉得自己也需要补肾还是其他的原因，所以他就吃，结果吃了两天以后，他就发现反而出现了腰痛，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对症用药的，他不需要服用这样的药物。 这个腰痛是报警信号，就是你吃错了。 对，他本来没有症状，他本来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虚， 或者是听人说这药挺好的， 对， 没啥症状，他想补补吧。 对对对， 错了。 嗯，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长期吃药的话，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因素。 嗯， 就是重金属和农残。 哦， 我们反复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非常愿意把药品当成一个养生保健的形式来吃。 嗯， 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 它毕竟是药。 对，所以呢长期吃的话，这个其他都不考虑，重金属和农残就是一个问题。嗯，所以还是要疗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管控。 对，就是定时我们要跟医生有一个沟通哈，这个中医大夫他全程要来把关您是否对症，您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还有您是该吃还是该停。 对， 以上这些因素我们都交由专业的中医大夫来判断。好的，大家关于这个六味地黄丸的使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小金药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33， 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是，下面哪个症状它不是肾阴虚的表现？A. 头晕耳鸣， B. 潮热盗汗， C. 怕冷夜尿多。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上来，有机会获得的是金瑞药师自己编写的《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书。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哟，这个问题我感觉特讲究，说的是用温的淡盐水来送服六味地黄丸，这样效果更好。说这个淡盐水相当于药引子了，这个真的假的？ 这个是对的 啊。 那么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咸是入肾的， 嗯， 所以呢用淡盐水来送服六味地黄丸，实际上是帮助这个药物到达它指定的脏器去作用，所以是帮助它入肾的。 所以但是这个淡盐水的概念，我们说多淡它算淡，这个配比怎么来调呢？ 不用太浓，不要太咸。 不要太咸。 嗯， 比如说我们可能也就是两口水就足以把今天要吃的那个六味地黄丸给送服下去了。 对， 那你想你在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放一点点，相当于是有点盐的量， 一点点，对，有点 就 行了，就 可以了，是吧？ 还有网友提问说，六味地黄丸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呢？ 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之前也说过，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如果您的脾胃功能没有问题，那么饭前吃是可以的。 相当于空腹吃了。 对，就是这些补益药，补类的药。那么如果您的脾胃功能不好，本来就虚弱，那么建议您饭后吃可能好一点。 这个是不是根据一些症状可以来判断？比如说吃完了之后，我胃肠就是肚子疼啊，胃疼啊，或者出现了腹泻症状，这个算是什么比较典型的症状吗？然后我就考虑饭后吃呢？ 这个一般就是有胃病的患者 哦， 或者他本来饮食他就非常注意，可能我吃点凉的，或者太辣的，这种他都脾胃受不了，不舒服，出现腹胀啊这种，对，这样的患者那么实际上饭后吃可能会好一些。 饭后多久？ 饭后半个小时左右。 好的，那这个就根据自个儿的情况了哈。如果您的脾胃一切正常的话，咱就空腹饭前吃补益类的药，我们说人体对它的吸收是最好的。 对 对，当然了，如果你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已知已经有胃肠方面疾病的话，咱就饭后半小时再来吃这个药。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胃肠功能不好的患者在服用这样的滋补药的时候，可能他本身因为脾胃气虚的原因，对药物的吸收和运化可能不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再另外增加一些补气的、理气的、消食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 配合着， 对，来进行治疗。所以为什么刚才这个节目最开始说的有70%的人服用六味地黄丸其实是不对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大家觉得可能啊，我确实是肾阴虚，我确实应该吃六味地黄丸，但是呢，往往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症型是很复杂的，大家不要把自己的情况考虑的过于简单，觉得就是一个单纯的肾阴虚，我就单纯吃六味地黄丸，其实很多患者的症型非常复杂，除了有肾虚，还可能有气虚，有血瘀，有痰湿，所以这样一系列复杂的情况来看呢，单纯吃六味地黄丸可能就是治疗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效果未必理想。 对，同时这个滋补药对脾胃功能也是有负担的。 所以我又明白为什么我们首选吃汤药了，因为他那些几味药的这种调配什么的，就是更针对于每个人的个性化。 对，他可以给您加一个补气的，一个理气的，就会好很多。 对，就相当于一个助你的这个身体，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更好的从药物当中来汲取身体需要的成分。 对，是的。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六味地黄啊，我们也发现它种类特别的多，什么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的口服液，还有什么六味地黄的片儿。也就是说它那个剂型什么的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有没有什么挑选的一些诀窍？就比如说药效更猛的，吸收更快的，有这样的分别吗？ 这个我们认为从药效的角度上来讲，只要它的组方和用药是一样的，配比这些是一样的，其实药效的最终的强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些剂型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选用就可以了。 你是喝水的还是吃药丸的？ 对，那么从中医传统的这个理论上来讲呢，可能传统的丸剂会好一些，因为丸剂丸者还也嘛，这种 你说的是那个大蜜丸吗？ 大蜜丸、水蜜丸 都可 以 啊。 丸剂可能会好一点。 我想到小的时候看老人他们把那个时候那种大药丸嘛特别多哈，搓成条再碾成那种小粒粒哈。 对对对， 其实就是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水蜜丸那么大的粒儿的。 对对对，直接就吞服了， 挺有历史感的。但是前提还是要根据这个不同人的各自喜好吧。 对， 我们还看到现在很多厂家都生产这个六味地黄丸，但是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也想知道疗效都一样吗？ 这个我们实际上只要厂家采取的是道地药材，它的工艺是药监局批准的标准工艺，那么它的疗效应该是有保障的。 毕竟它用的那个组方就是那几味药。 对， 只要你每一个那个成分都是合规合法的好用的。 对，但是呢，不是所有厂家它每一批药材用的可能是同样的道地药材，所以他们不同批次之间的药效会有差异。然后呢，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同厂家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效啊，包括它的溶出啊，就是这种吸收方面，包括它里面测到的一些这个有效成分也好，这个 安全性的这个风险成分也好， 比如说金属残留啊什么的， 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哦， 嗯，所以呢，不同的厂家产品还是有区别的。 那因为我们不能有广告嫌疑哈，那具体的这个还真的就是您可以和您的大夫咱们咨询一下， 对， 您可以请他更专业的帮您来推荐您用哪个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个六味地黄丸。总之我们在这里能够提醒大家的的的确确是不同的厂家或者说不同批次有效成分啊药物释放这些是会有 一 定差异 的，对，会有一定差异。 好，说到某某地黄丸这个问题还真得问一下，我们发现现在叫什么什么地黄丸的特别多，除了六味地黄还有这个叫什么桂附地黄、杞菊、知柏地黄，什么金匮肾气啊等等等等，明目地黄丸， 对，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地黄丸的衍生方，地黄丸类方。那么关于这么多的地黄丸呢，我们希望大家至少要知道一点， 嗯， 就是这些地黄丸它不属于同一类，它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补肾阴为主，一类是阴中求阳加了热性药的以补肾阳利水为主的。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六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知柏地黄丸、明目地黄丸都是以补肾阴为主的。 哦，我刚才说的那几样哈，都是补肾阴的啊。 另外的像桂附地黄丸、金匮肾气丸， 嗯 啊，包括寄生肾气丸， 还有龟芍地黄丸。龟芍 是前一类，也是补肾 阴的哈。 对、 嗯、 对， 还有麦味地黄丸 也是前一类， 也是 补肾阴的、 哦、 嗯，补肾阴的多一些，补肾阳为主的少一些。桂附地黄、金匮肾气、寄生肾气， 嗯， 就是以补肾阳为主的。 总之得特别提醒大家伙，别看着某某地黄丸，您就觉得它差不多都是一类药，错的，它基本上是可以分成两大类。 对， 而这两大类的话，它真的是。挺不一样的， 对，挺不一样的， 对， 嗯，而且在这个补肾阳的这些地黄丸里面，大家也需要注意，它往往加入了比较明确的一些利水的成分，所以这些补肾阳的这些地黄丸类的成分，它往往会具有一个作用，就是利小便或者是消肿， 哦， 所以咱们很多人说啊，那我是肾阳虚，那我就买点儿这个金匮肾气丸补补肾阳吧，其实不是，金匮肾气丸有一个主要的作用是利水、行水消肿，所以您如果没有水肿，如果没有水气停留的话，您要是 又不对症了， 哎，对，您要是补肾阳，其实用金匮肾气丸也是不完全对症的。 哎呀，所以还是到那句话，一切就是我们说中医的这个用药的话，一定是要对症的。 对， 只有对症，用对药，用好药，它才能够及时的在您的病症治疗方面发挥好的效果。 对，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吧。下面哪个症状它不是肾阴虚的表现呢 ？A. 头晕耳鸣 ，B. 潮热盗汗 ，C. 怕冷夜尿多。 是 C. 怕冷夜尿多。 这是什么的症状？ 是肾阳虚的经典表现。 好的，所以我们要恭喜答对的两位听友，他们分别是艾小玲和丽丽，恭喜二位获奖了，请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这个小礼物，以及刚才我们说了小金药师说要是这本书哈， 对 啊，我们的编辑那儿应该还收藏着呢。好，时间关系，我们请这个小金药师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具体的那个咨询电话是多少？因为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对于用药咨询中心的电话还是挺感兴趣的。 好的，这个医管局下属的22家市属医院都有用药咨询中心。 嗯， 那北京世纪坛医院用药咨询中心的电话是6392-6178，每个工作日的8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都有药师为大家免费的进行各种各样的药学问题的咨询和解答。 好的，世纪坛医院的用药咨询电话是6392-6178，6392-6178。叔叔阿姨哈，您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一下。工作日的早8点到下午5点都有专业药师给您及时回复。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明天下午4点半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石百草小学生当小神农的相关话题。我们明天下午4点半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

都藏。